你知道我们的战争没有输，还不如默默的听乌云慢慢散去。倾听雨，倾听祈祷，倾听泪水滑落的声音，倾听这防老声音一声恳请。就像我们都未曾掉下，用那挣扎的满足的风里，他不在这里，他无处可寻，可他在我们耳边挥之不。 通过大规模的封山调查都没有找到野人的存在，现在呢，种种可疑的现象又说明不排除野人不存在的消息，所以说呢，到现在是否在神农架存在野人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也许哪一天你去旅游，就会不经意发现那个神秘的脚印。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地方就更加的神秘了，而且还有些许的恐怖色彩，这里就是神奇的百慕大三角神秘区。百慕大三角呢，位于北大西洋的西部，由七个大岛和大约150个小岛以及一些礁群岛屿所组成的一个群岛。它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海域，在这里先进的仪器会失灵，而人员一旦遇险则没有生还的可能。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呢，往往这一带区域气候条件会变幻莫测，而这里的磁场呢也是紊乱的，任何罗盘到达这里也都会失灵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这里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三角区域。离开神秘莫测的百慕大三角，我们再来去看一看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，那就是埃及金字塔。尼罗河流域在进入北非埃及之后呢，在它的河岸两侧散落着80多座金字塔，成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。胡夫金字塔是其中最大最高的一座，金字塔用巨石砌成，两块石之间不用任何粘着物，而是由石块与石块互相堆积而成，人们甚至很难将一把锋利的刀插入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。金字塔到现在已经经历了近5000年的风风雨雨，但至今仍是傲视长空，巍峨壮观，令人赞叹。而至今，人们仍然无法解开金字塔的构建之谜。 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，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但解释不如说放任你哭泣， 瑞卿，欢迎回来，继续为大家盘点世界上那些超自然能力的旅游景点。接下来呢，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蓝洞。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也介绍过蓝洞潜水，这里的蓝是深邃的，是悠远的。蓝洞呢，其实是一个石灰岩洞，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水下洞穴。其实世界上呢有很多不同的蓝洞，但是都没有这个大。比如说像塞班岛也有一个蓝洞，它是内海与外海的一个连通的洞穴，但是呢却没有这个这么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蓝洞到底特殊在哪里。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蓝洞呢，位于伯利兹外海差不多60英里的地方，它呢是大巴哈马浅滩海底高原边缘的一个灯塔暗礁。这个地方形成于海平面比较低的冰河时代的末期。如果你还看过动画片《冰河时代》的话呢，应该知道那个时候地球的样子。当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溶洞，后来因为海水的不断上升压塌了洞顶，随之形成了如今这样一个水下的石灰石的坑洞穴。现在呢，蓝洞旅行已经是非常成熟了，如果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呢，不妨去这里看一看，来看一看这个水中之泪。去过了水里，我们自然也要去一下干旱的地方。接下来带领大家去探寻撒哈拉之眼。撒哈拉之眼又被叫做理查特结构。撒哈拉之眼呢，理所当然就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撒哈拉沙漠当中了。它是在撒哈拉沙漠的西南部毛里塔尼亚的境内，直径达到了48公里。这里走近了看呢，是一个特殊的地质地貌结构，但是如果你从太空上拍照片，可以清晰地看见整个地区呢是一个浑圆形，而它的内部结构呢仿佛就是被放大了无数倍的人类的瞳孔一般，层次分明而又剔透。最早发现这个地形的时候呢，很多科学家认为这是陨石碰撞所形成的，但是近年来呢，又有不同的地质学家推出了新的看法，认为这里是由于地质结构上升或者是侵蚀所造成的。在地质上，这种层次分明的环形外形结构呢，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今天的超自然能力之旅呢，我们最后一站去往美国50号公路。美国的50号公路全程长度是3008英里，被称为全美最孤独的公路。之所以被冠以最孤独的公路这样一个名字，是因为它是美国最荒凉的公路之一。它横穿了快马递送区，人烟稀少，有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在这里，著名的死亡之谷也在这条路当中，同时还可以带你走进美国最美的一些乡村和文化遗迹。与其说它是美国最荒凉的公路，也不如说它是最具有原始性的美国公路之一。那将来有机会的话呢，不妨自驾一段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盘点了很多在这个地球上拥有超自然能力现象的旅游景点，将来有机会的话呢，朋友们也不妨去探寻一下，